坐在车上诵读以撒以亚先知。圣神就向腓力伯说，你上前去走进这辆车子。腓力伯就跑过去，听见他诵读以撒以亚先知，便说道，你明白你所诵读的吗？他答说，若没有人指教我，怎么能够？于是请腓力伯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诵读的那段经正是，他如同被牵去宰杀的羊，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缄默，他也同样不开口。在他屈辱之时，无人为他申辩，谁能描述他的后代呢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了。太监向腓力伯发言说，请你说，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？是指自己，或是指别人？腓力伯便开口，从这段经文开始，给他宣讲了耶稣的福音。他们沿路前行的时候，来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。那太监就说，看，这里有水，还有什么阻挡我受洗呢？他就命车停住，腓力伯和太监两人下到水中，腓力伯给他复了洗。当他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，主的神把腓力伯提去，太监就再看不见他了。他就喜喜欢欢地往前行自己的路，腓力伯却出现在阿佐托，以后经过各城宣讲福音，直到凯撒勒雅。